Thank you.

Thank you.

Oh, Pops 音乐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线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